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在情报系统的烈士中，吴石在国军的级别非常高，国军中校参谋次长，这个职务可以掌握台湾所有的军事部署，情报作用是极大的。在中国军界中，吴石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出身福建闽侯韩儒家庭的吴石，青年参加了北伐学生军，1915年进入保定军校，以头名状元的身份毕业。这保定军校是中国第一军校，出了国军总司令蒋介石。吴石的第三期同学有张治中、白崇禧、何健、张真等，都是国军名将。吴石又留学了日本炮兵学校和陆军大学，这陆大是专门培养军官的地方，而蒋介石不过只上了日本的士官学校。就在这所培养了日军全部高级将领的顶尖学府，吴石以1934年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回国之后，吴石到中国军队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任主任教官。精通中外军事学的吴石写出了十几本军事著作。918事变爆发后，吴石预见了中日之间必将大战，潜心地研究日本情报，并撰写了参二室蓝本。这参二室就是军队情报部门，这蓝本就是军事情报的教科书。1939年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急需日本的军事情报，而苏军当面的日军将领都是吴石的日本陆大同学。当时中国和苏联有着情报合作关系，吴石提供的日军情报有助于苏军取得胜利。淡泊名利的吴石，个人志愿全在军事，对党派之争不感兴趣。这样的军人在蒋介石这儿总是当当高参，分管作战和情报，却没有机会统领大军。好在吴石不是个贪恋权位的人，还是能够专心军事，积极抗战的。可是待到抗战胜利之后，即使是吴石这样的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也能看到蒋介石的腐败没落，无法忍受了。这心里话只能向何穗说了。比吴石大6岁的闽侯同乡何穗，比吴石的从军资格更老。1904年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赴欧美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任中将空军司令、第三军的参谋长、黄埔军校代校务。这个闽籍将军喜好诗词书画，交友广阔，在抗战中成了共产党人的好朋友，同周恩来、叶剑英都有着深交。帮助共产党工作的何穗自己却并未入党，可三子一女却都是地下党员，堪称情报世家。何吴两家是世交，两家人不仅相互往来，还相互指路。1947年年初，吴石找到何穗深谈，决心反蒋。何穗将吴石的态度告诉了中共上海局策反负责人的张直一。在国军将领当中，吴石的觉悟不算早，又是蒋介石和白崇禧信任的人，这样的人能不能用呢？既做过地下工作，又打过仗的张直一颇有大将风度，果断决心吸收吴石。 四月份，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直一在华茂饭店宴请吴石，吴石从此秘密地接受了共产党领导。何穗的儿子何石担任吴石同张直一之间的联络员，吴石向张直一汇报了敌情，大多在何穗家里藏着。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长，管理着500多箱机密档案，这些档案本来要运转台湾的，吴石巧妙地要求转到福建，最后为解放军留下了大量机密。1949年3月，吴石交给何康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部队番号细致到团。三野参谋长张震说，这份情报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党组织十分肯定吴石的情报贡献，要求吴石配合福建解放，而后回到自己的阵营。可是吴石却主动要求去台湾为中国的完全解放做出努力。上海舞厅中，张直一、何康、何康夫人缪西霞三个共产党员为吴石送行。吴石慷慨悲歌，朗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抱着必死的决心，慷慨赴死，这就是隐蔽战士的英雄气质。1950年6月10号，吴石在台北的马场町就义，同行的还有朱峰、陈宝仓、聂希等人。为了准备解放台湾，中共的各情报系统都在向台湾派遣情报人员。战况紧急，为了及时拿回情报，必须得不顾牺牲，1000多人先后被捕。女党员萧明华在遗书中就这样安排自己的遗骨，就让他在台湾吧。交通员刘光典侥幸地逃脱大追捕，躲进深山，独自坚持4年。特务抓住刘光典后十分惊讶，反复进行争取，可刘光典坚持不判，终于在1959年被害。有谁知道，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还应该增添多少烈士的英名呢？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三大战役得胜，全国军事大局已定，中共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情报工作的重点实现着两个转变，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军事转向政治。中国的城市向来是国民党统治的牢固地区，共产党就不得不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而后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革命道路相当成功。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全国的广大农村和众多中小城市，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被压缩到少数的大中城市了。中共中央扭转了过去白区斗争的左倾做法，及时地调整城市工作部署。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面对城市的各地组织也都设立了城工部。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也调整了组织和部署，重新地确立了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工作方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在组织关系上，则纵深配置1、2、3线，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这样共产党的城市工作也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办法了。正像军事上展开人民战争一样，城市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国民党依赖美国签署了不平等的中美商约，美国军队进驻中国城市，连续地出现了侵犯中国公民的暴行，甚至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全国学生群起抗议，群众运动席卷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1947年2月，周恩来把国统区人民运动提升到第二战场的高度，提出要在国统区为生存而斗争，并随形势的发展适当地联系到政治口号上。5月20号，国民参政会4届3次大会开幕之日，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的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国民党出动了军警镇压，在首都南京打伤了学生500多人。 520血案激起了全国愤怒，国统区60多个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国统区的群众运动，第一步是反美，第二步是反蒋，第三步是支持共产党。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摇摇欲坠，被迫从前线调回1/10的兵力来维持城市秩序。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人心也转向了共产党，这就是最为深刻的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力量。抗战胜利，中国涌现了民主同盟等一批中间党派，力促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谈，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却撕毁和谈协议，全面的发动内战，迫使全中国的中间力量也不得不选择自己的政治方向了。1947年10月7号，国民党枪杀了民盟陕西主委杜宾城，11月6号，民盟被迫的宣布解散。1948年3月29号，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就在没有共产党与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参加下，蒋介石当选了总统。4月30号，南京的国民大会闭幕。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平山的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中原战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五一口号。这口号有一条是非常新鲜的：五，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说，共产党不但要消灭国民党军队，而且要夺取国民党政权，名正言顺地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堂堂正正地领导中国。成立政府的前提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履行法律手续。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就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一党专政，而是要邀请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们齐聚一堂，共商国事。可是共产党要在解放区召开政协会议，民主党派的与会者却是远在天涯的。民盟主席张澜被国民党软禁在了上海，民革主席李济深避难香港，共产党必须设法将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接到北方的解放区来开会，这就要通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了。军事南下，政治北上，周恩来同时部署着两条战线的工作，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和英国统治的香港接触民主人士，乃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艰难任务。这些人本来就是中国政坛的顶尖级人物，现在又成了国共相争的政治砝码，舆论关注，特务监视，无时无刻没有着众多的眼睛盯着他们呢。周恩来决定启用秘密力量，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前往香港，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香港分局统战负责人连贯和饶章峰、张汉夫、夏衍等人共同负责运送李济深、钱君儒、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张伯钧等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吴克坚情报系统在上海全力的保护和护送扈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人，化妆出行，内线掩护，巧过关卡，海上冒险。一个个并不擅长秘密行动的民主人士，在秘密系统的护送下，千里涉险，平安地汇聚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新政协大会如期召开，新政权顺利诞生，隐蔽战线也能服务建国大业。解放战争时期，情报保卫系统有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准备接管城市。军事情报一份份地放在毛大帅的手边，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荷枪来归，城市里面的工作要如何做呢？国民党特务不会甘愿认输，面对大城市即将失守的局面，特务机关们会做出破坏与潜伏的部署，炸掉工厂，炸毁桥梁，留下一个瘫痪的城市。潜伏特务、潜伏电台埋下了看不见的定时炸弹。接管城市、接管政权将成为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与敌手的严重较量。 延安的干部据说都是山里的土包子，这土包子也能进城执政吗？攻城略池，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于军队总是十足的诱惑。湘军进攻太平军驻守的南京，曾国藩开出的奖项是进城之后可以大锁三日，纵兵抢掠。外国军队更加凶残，日军则搞了南京大屠杀。可是毛泽东却不急于进城，进城之前先做准备，学习城市管理。还有一个可是，可是城市等不及呀。那全国各大战场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像熟透的果子似的，噼里啪啦地掉到中共的筐里，数都数不过来。进城吧，进城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治安，这项任务就落到了中共保卫部门的头上。你做好进城的准备了吗？1947年的下半年，陕北的战局已经出现转折，住在杨家沟这个不通大陆的小村庄中，毛泽东却瞄准了全国的大城市。中央组织拟定惩治反革命条例，筹备全国保卫工作会议，要使全国的保卫工作形成一套完整的东西。中共中央向西北局、华东局、华北局及晋绥分局发出通知，抽调保卫干部到中央社会部接受公安集训，准备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各地干部集中训练的时候，中央已经抵达了河北平山。1948年9月17号，这个训练班在平山的小村西黄泥开学了，近邻中央驻地西柏坡和中社部驻地的东黄泥。开学典礼相当隆重，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到会讲话。刘少奇说，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敌人逐渐的由公开转为秘密，我们逐渐的走上公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卫胜利。学习的重点放在城市工作方面，李克农强调了城市工作、保安工作的艰巨性，要求大家做到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像杨柳一样到处能生根。乡村土房中举办的这个训练班，恐怕是世界上规格最高的公安学校了。从这里毕业的学员，后来都成了省级以上的公安部门的首长。训练班的班主任是中社部副部长谭正文，副主任是中社部干部科长刘勇和龙前。各战略区的保卫工作负责人赵苍碧、杨其清、蒲圣光、许建国、杨帆带队前来，学员要求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县团级以上的保卫干部。学习课程计划安排两年，系统的学习保卫、公安、情报工作。无论是领导还是学员，都认真地总结经验，备课讲课。谭正文讲审讯术，赵苍碧讲政治侦查。情报保卫干部向来处于秘密状态，同在一个机关里还不认识，这下子面目公开，而且全国各地的人都有，真是盛世啊。这届的学员总数有101人，加上教员7人，戏称100单八将。中国公安的100单八将个个是踌躇满志，想想看，那宋朝梁山好汉的100单八将不过占据了水泊根据地，这共产党的100单八将却接管了全中国的各大城市公安局。保卫工作从来没有过松心的时候，难得这次坐下来学习，大家都很用心。刚刚过了一个月，突然传来了傅作义奇袭石家庄的消息，西柏坡这边并没有作战部队，只得组织西黄泥训练班上阵了。学员们可都不是新手，拿起武器就布防，在西柏坡周围挖了战壕，准备打狙击掩护中央机关撤退。没过几天，傅作义他就不敢来了，于是大家又放下了枪开始学习。又过了一个月，新的情况来了，天津北平解放在即，中央决定派遣西黄泥训练班的保卫干部去接管这两个大城市的警察局。原计划学习2年的训练班，3个多月就结业了，并不是大家不想学，还是胜利来得太快了。1949年的1月15号，天津解放，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担任公安局长，带领着815名干部进城接管。1月31号，北平解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正文任公安局长，带领539名干部进城接管。 北平的情况相当复杂，公安机关的担子是非常重的。中社部调集了各路情报诸侯，冯基平的中社部直属天津工作站，王兴华的华北社会部饱满情报站，刘景平的平西情报站，张烈的晋中公安局平保情报站，李宁的北岳区社会部平汉情报站，安林的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任远的东北局社会部冀热察情报科，刘茂田的冀察热疗情报处平津站北平组，华东局的刘云起工作站，都汇聚在市局领导下。北平市公安局兵强马壮，谭正文任局长，一处处长刘勇，二处侦查处长冯基平，三处治安处处长赵苍弼，四处处长曲日新，公安大队队长张延珍，还派出了得力干部接管各分局。在接管之后，北平市公安局就立即布告全市，开展反动党团的特务组织登记工作。新政权的威力是巨大的，有力地震慑了旧政权人员。在2月3号上午，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下午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饶就到市局自首，交出了北平站的人员名册25码密本，又找来了321名特务进行登记。经过短暂的秘密登记之后，市局又设立了公开登记处，到6月份共登记特务3533名。北平市局的公安干部紧张工作，迎接中央进城。1949年的3月25号，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到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撤离延安的那年是1947年的3月18号。从陕北渡黄河到河北，那是一年之后的1948年的3月22号。三个三月，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只用了两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郝在金，演播高泰山，制作人刘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50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这里是中国体育世界冠军的摇篮。时光回到1981年，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大阪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 句话告诉大家中国队胜利了。那么后来呢，就是有感而发，作家们你们写一篇文章来歌颂我们中国女排的姑娘，诗人们你们写首诗来赞颂我们的女排的姑娘们。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 这时候发奖仪式开始，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为是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第二天，1981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庆祝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并发表社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提出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 为了庆祝女排夺冠，今年咱们厂职工排球赛改成女排比赛，大搞特搞， 大家肯定都有准备。 胜利化工厂第一届女子排球比赛即将开始。 女排精神这四个字第一次和振兴国家联系在一起，把体育竞赛的胜利上升到激励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国女排成为了当时中国人的模范和骄傲。 他这种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当时作为中国刚改革开放那个初期非常需要。 此后到1986年，中国女排接连夺冠，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队伍。 男队员就直接扣往地板上扣，他们就得去扑球女排很多动作，他们越是救球，就身子飞出去了，像云一样的飘在空中，最后把球救起来。这个都是世界级的男子的高难度，中国女排都掌握了。 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第十个年头，与国民经济蒸蒸日上相比，五连冠之后的中国女排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陷入低谷。很多人开始怀疑女排精神还在不在。 女排精神呢，它不是在胜利时候才有，而是一直都存在的。有时候我们明知道得不到冠军，我们也会竭尽全力。 中国女排在2004年荣获雅典奥运会冠军之后再度陷入低谷， 最终中国女排以大比分0-3完败给俄罗斯。 中国女排最终以总比分1-3不敌泰国女排， 美国队以15-10拿下决胜局，从而以3-2力擒中国， 大比分0-3完败于日本队手下，最终中国女排以总比分1-3负于巴西队。 其实在运动员心里都是想要拿金牌，我们作为一名党员这个时候就要体现出来，我们怎么去带领大家，你不光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你还要去带领大家怎么样的去把这个比赛赢下来，其实这就是体现出了党员的作用。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以小组第四的成绩垫底出线，淘汰赛不得不面对谁都不愿意提前面对的强大对手东道主巴西队。比赛的结果却是中国女排以3-2淘汰了巴西队， 打手重新， 接着又连克荷兰、塞尔维亚，夺得奥运会金牌。时隔3年，女排带来的振奋与激情又一次点燃了全体中国人。 女排精神呢，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就是祖国之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2019年10月1日，群众游行中，中国女排登上了花车，这是对他们顶级的褒奖。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